想起我会舍不得，你转身最后一次 say goodbye， 我想我终于明白，一直是我不懂爱，替我珍惜它，让我能放得下，别说狠心话，学我伤害着他，替我保护他，寂寞他会害怕，对他说爱他，别像我一样装傻。是否也会难过，想起我会舍不得，你转身最后一次 say goodbye， 我想我终于明白，一直是我不懂爱，替我珍惜他，让我能放得下，别说狠心话，学我伤害着他，替我保护他，寂寞他会害怕，对他说爱他，别像我一样装傻， 这是声音乐团演唱的《替我珍惜他》。生命当中有一个人可以去惦念是缘分，有一个人惦念自己是幸福。这首歌来自陈慧琳，《恋爱神经》。

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